热点评说，明星时间，球迷热线。您现在收听的是体育广播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我是林苑。在周六的晚上，我们继续通过奥运冠军徐丽佳制作的音频访谈节目《体坛佳音》来了解徐丽佳和她的运动员朋友们之间的对话。 玩转体育，探索人生，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丽佳。今天体坛佳音请到的嘉宾呢，是我国足球的名将王大雷。王大雷你好。 哎，大家好，我是王大雷。 好，我们先来一段快问快答，热热身啊，请王大雷做好准备哦。 OK。 3, 2, 1。 第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你小的时候啊是哥伦比亚的门神，以基塔为偶像，后来也十分欣赏布冯。如果非得比较的话，你觉得这两个人谁更厉害呢？ 各有千秋吧。更厉害没？我觉得，布冯吧。 小时候有没有去模仿以及他蟹子摆尾的动作呢？ 有，经常。 那你可以做到跟他几乎一样吗？然后真的能踢到球哦？ 能踢到球，但是不可能几乎一样。 哇，这个动作实在是太帅了，哪天在比赛场上能够看到你也做一下。 好难啊。 第二个问题，你有一对非常可爱的孩子，悄悄透露一下，在家的时候你最常跟他们玩的亲子活动是什么？ 有时候下下棋，就是我儿子喜欢下围棋，但是我就经常陪他下下五子棋。然后小女儿嘛，就对对对，小女儿就是跟着凑热闹吧。 那他们有没有也展示出什么运动天赋呢？ 儿子高尔夫打得比较好，他有自己的想法打球，对。然后女儿嘛，球打得其实也很好，但是她更喜欢踢球。 哦，就是足球。 对对对，就是。 如果说他们非常喜欢足球的话，你会舍得让他们进专业队吗？或者俱乐部吗？ 我不反对儿子吧，但是其实我不太希望女儿踢球，但是如果她喜欢的话，我还是会支持的，就是包括现在她踢球我都依然支持。 我觉得这个话里间就能够感受到，确实女子足坛的这个职业化的程度还不是很高，从他们同样的这个付出和回报有点不成正比，是吧？ 主要没有往这方面考虑，主要是我是怕她吃太多苦，因为我比较心疼女儿嘛。 女孩子还是要抚养的。 对，打高尔夫我觉得可能会相对来说轻松一点吧。 对对，更适合，更优雅一些。好，接下去幻想一下，如果当年不选择做守门员，你最想尝试场上的什么位置呢？ 那肯定是前锋啊。 喜欢射门对吧？ 对对，一前一后。 啊，我看你在场上经常是站着，然后看其他队员，然后稍作指点，觉得未来你做教练也不错啊。 喜欢给一些年轻球员或者是小朋友一些守门方面的建议吧。如果当教练的话，我觉得我应该是一个比较严厉的教练。 好，下面职业生涯受过最严重的一次伤病是什么？ 应该是2018年吧，我这个后交叉韧带断裂了。 就是最近的一次。 对，2018年。 好，再来继续。听说你非常喜欢嘻哈和说唱，来现场给我们秀两句喽。 不太会了现在。 哎呀，这么谦虚，经常看你还会来就是社交平台上面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呢。现在是不是只说给老婆听了？ 没有，很久都不玩了，因为可能年轻的时候会 喜欢一些， 但是。 现在少了。好，这一次就饶过王大雷了啊。 好，谢谢。 家人平均多久会去现场看一场你的比赛呢？ 这个没有一个时间点吧，因为在他们放假呀，或者是在他们休息的时间，他们会选择来看我比赛。但是儿子得上学嘛，然后所以说 就有时候很难碰得到。 就是看正好碰到什么一个合适的时机，对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再来看你尝试过很多不同的发型和颜色，哪一款最能代表你的个性呢？ 我喜欢，比较喜欢留长头发的自己，但是很多人都觉得可能短头发更适合我，我也拿捏不准吧。 我记得看你甚至还有编过这个辫子的发型啊，那个会麻烦吧？ 对对，那个对，挺麻烦的。我在国内是编过一次，但是以前编都是在国外编，就是我觉得只有黑人编的可能最好一些。 那编完一段时间能正常洗头吗？因为不能拆的吧？ 可以可以。不用拆其实也无所谓，因为里边有一根很长的假的头发，然后把真的头发接在那个上面，然后正常洗、 哦、 正常都是正常的、洗头啊什么都没问题。 不拆的话洗完不是很难干吗？ 不会，吹一下就干了应该。 哦，好的。再来，带给你帮助最大的教练是哪一位？来跟我们透露一下。 很多吧，像我的启蒙教练邓指导，然后像我在国少时期的哈指导，包括到我后期来上海，包括现在一直也带我的这个欧指导，他现在在国家队，对，然后还有一些老外啊，包括现在球队的王指导，包括李指导，他们都给我很多建议。我觉得，可能人生中会经历很多教练吧，每个教练的风格也都不同。但是他们会给你，对，他们会给你很多的建议，然后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东西啊，所以说我觉得每一位教练都对我是给了我特别多的帮助吧。 相信大磊也是非常感恩的啊。随后近期看你尝试在做游戏主播，自己玩的水平如何呀？ 就那样吧，我觉得。 谦虚了 因为这个对，因为我只是一个，用一种娱乐的心态去玩游戏吧，但是跟这些主播呀，包括是职业战队的这些人比，那真的是差太多了。 是不是凭借你做守门员那种反应的灵敏性，打游戏也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呀？ 也不是吧，我觉得因为游戏嘛，也需要练嘛，然后也有一些小的程序啊，练练一些反应啊、枪法啊，包括对，包括你的预判呐、我觉得这个也从侧面能帮助我在球场上有一些帮助吧。 对对， 打游戏也是需要的头脑嘛，我觉得。 是的，你会允许你自己的孩子每天花一定的时间去玩游戏吗？还是说这个年龄段尽量不要让他们接触呢？ 现在我儿子基本上，包括女儿，他们一周大概最多有半个小时时间可以打游戏。 还是要稍微克制一下的，对吧？ 对对对，每天大概半个小时看电视，他们看喜欢什么，看奥特曼啊什么这样。对对对，他们基本上不会碰，这个平板电脑啊或者智能手机啊什么的。 好的，下面是，如果有机会去欧洲踢球，你最想去哪国的联赛或者哪支球队效力呢？ 我觉得对于中国球员来说的话，可能像西班牙呀，就是。这种联赛可能更适合中国球员吧。像英超呢，可能像老一辈的这些身体素质特别这个突出的，像包括哈尔舒啊，然后智哥啊，他们可能身体上更有优势，然后那个年代的球员技术各方面也都很成熟。 1989年1月，王大雷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在这个著名足球城市长大的他，5岁就跟足球结下了不解之缘。2001年，王大雷加入了业余球队大连铁路足球俱乐部。2004年，他代表中国国少队夺得了亚洲少年足球锦标赛冠军，并被评为赛事最有价值球员。体坛佳音徐丽佳继续对话王大雷。 好， 好，那快问快答结束之后呢，我们请王大雷来回忆一下童年，最初你是如何开始踢球的，然后那个时候是几岁呢？ 大概5岁6岁那个样子吧。因为对，因为小时候其实我也没有想踢球，就是说以后想怎么样，因为对于我来说那时候特别瘦小，就是大概家里父母就是想给我送去，就是想你反正强身健体吧，你就跟着大家一起玩。所以说真的是哪一年开始正儿八经的就是说去踢球了，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真的开始踢，但是就是从上学大概1年级左右吧，那个时候反正就大概父亲就把我扔在那儿，说你就跟着大家一起跑跑步啊，踢踢球啊什么的，就这样。 那说起强身健体的话，那么多的运动项目，为什么选择了足球？是不是跟你父亲的之前的一个体育项目是有一定关系的？ 一可能是就是父亲以前也踢过球，他可能对足球有一个这种感情吧。再一个就是大连其实是一个足球城嘛，那个时候足球也比较94、95、96吧。大概那个时候的这个足球的这个也比较大家都比较热爱，然后也都比较疯狂。所以说就对，一股脑的都大家都去踢球了。 就感觉其实参与的小孩子都很多，竞争也会非常的激烈啊。那个时候大概就是在学习之余每天会花多少时间去练球，然后有没有担心过会影响学习呢？ 那个时候大概每天就是放下课嘛，大概3点半以后我们就下课了，下课以后就可以训练了嘛。我们基本上都训练2个小时到5点半，冬天嘛就天就黑了，然后如果夏天的话那还好一点。基本上就是这样。 我这边的经历也是跟你差不多的，就在5岁的时候开始练游泳，也是每天2个小时放学之后。但正常那个时候因为属于学校啊或者是业余的，学习还是都挺正常的，跟普通学生是一样的。那你又是哪一年开始就是真正的成为一个更专业，想要更投入，随后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训练了呢？ 就大概小学毕业以后吧，然后就小学毕业以后我们就可以进专业队了嘛。 12、13岁。 对，12、13岁的时候，我小学毕业以后吧，就是有2个选择，一个是去实德队，一个是去另外一支球队叫大连铁路队。然后大连铁路队那个时候我们也有课程，就是有一个我们旁边有一学校嘛，然后学校老师有时候过来帮我们上课啊什么的。当时也是觉得这也挺好，反正都住宿嘛，也不用花钱了，就也给家里省一些负担嘛。对，就想去那儿嘛也行啊，就慢慢练嘛。但是那个时候嘛就觉得，对，那个时候嘛我们这批人嘛就也算比较争气吧，就是成绩啊各方面都挺好的。 随后我们也是有看到你在非常小的时候，好像是7、8岁的时候就有拍纪录片。当时我们看到的画面已经是专门在练守门员了。为什么就是大概是从哪一年开始决定就专练守门员这个位置的，然后又是为什么呢？ 就大概踢球大概几个月以后吧，还是 几个月 那个时候就是记不清了嘛，因为太小了，我也具体是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就大概 因为我们看你身高也不算很高，怎么会直接就一直在练守门员？一般大家都是全能的，各个位置都踢一下，过了几年之后然后再进行更加细致的位置分配。而你是从小就感觉在练守门员的位置了。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喜欢，因为守门员训练它有一个专门的地方，就有一个沙坑。 这样子啊。 对，我喜欢在那玩沙子。然后教练就说你老不训练你在这干嘛呀，我说我喜欢在这玩。说那你喜欢练守门员吗？ 我说我可以试一试，然后就这样，就是巧合吧，我觉得 啊，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跟你自己的个性。嗯，哎，像当年拍纪录片啊，包括摄像啊，就不像现在那么普遍哦。而且你那个时候也只是七八岁的小孩，也没怎么出名，怎么会他们就找到你去拍这个纪录片的呢？ 当时就是可能，是他们需要拍一个大连的一个一周。大概七天嘛，然后七集就是讲大连的这个球迷的故事嘛。 嗯， 因为我大连就是球这个足球城，然后有很多热爱足球的人，也有很多热爱球迷嘛，也有很多的球迷，然后所以说就想拍七集，然后就说想找一个小朋友踢球的，然后家里也是球迷的，然后就到学校，然后教练说这个守门员爸爸反正就很热爱球，然后天天就陪着他，说他现在也还算挺好的一个苗子吧，就这大概就这个意思。说你要不然就拍拍他们家，主要是家里也比较困难，然后说，这个题材应该也不错。 啊，对哦，这些一方面这些非常珍贵的影片，我觉得是，很多人都是希望能够有记录一些小时候来，给我们保存童年的记忆，所以这一点大磊还是非常幸运的。但是确实也就像你提到的，家里的条件非常一般，然后影片当中我们也看到父母是省吃俭用来供你可以，就是有更好的营养的啊，包括要花很多的这个经费来给你买运动装备啊，就当时你父母的收入以及每年在你身上为了帮助支持你这个足球守门员的一个训练或者比赛，这个上面花的这个开销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 这个具体没算过吧。 嗯， 但因为当时家里确实也不是说特别好，因为妈妈就是在工厂就是做工，然后奶奶可能有个一两百块的退休金，然后大概每个月母亲妈妈大概也就五六百块的工资吧。 嗯， 然后大概每个月家里的生活费也就不到1000块，就这样。 然后开销呢，就是足球上面花的这些装备大概是， 大概买一副手套100多，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嘛，就是大家都穿那个有一个球鞋叫达波文，然后大家都穿那个球鞋，我就从小就没穿过，因为那个鞋比较贵。 嗯， 我就家里也不大舍得买吧，然后大概我就去那个旧货市场买那种10块的黑色的胶鞋。对对对，因为达波文要20几块30块一双，我那个大概就10块钱一双。 嗯， 然后手套嘛，就买便宜的吧，就买个几十块的。 嗯， 就这样。 那时后来进入专业队，慢慢的条件才有所改善，然后跟其他小朋友有了同等的一些条件，是吗？ 对，到专业队嘛，就是大家因为就不用花钱了嘛，然后装备嘛，就是球队可以发了嘛。 嗯， 就想到这一点，后来去专业队比较好。 哦，对的对的对的，减轻一些父母和家里的这个经济上的压力啊。那你现在回想一下童年从练球开始到进专业队这一段时间，你的童年是非常快乐的，还是说因为有这样一个足球的梦想，然后看到父母给你做出那么多的牺牲和投入，进而会感觉到压力很大吗？ 其实就我小时候可能懂事比较早吧，因为就想能早一点提出来，然后改善这个家里的这个生活环境也好啊，包括生活质量也好，其实那个时候可能就开始想要努力吧，也没有什么压力，反正我觉得，反正当时我就觉得我自己应该能踢出来吧，就一直有这种心态可能。啊，就逼着自己要做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那如果说你当时有选择去踢别的位置，比方说你喜欢的这个前锋，是不是也能够踢出来？你是不是自己也还是很有信心的？ 这现在我不敢说了。现在真的不敢说，因为我大概踢了3-4年左右 的时候吧，那个时候我跟我父亲我说过，我说我不想再守门了，我说守门太累了，而且每天都在那个泥地上扑来扑去的，我说我也真的是受不了。 嗯， 然后这个父亲就说你现在已经都这样了，说你像再改踢球的话，你差人家很远很远。 啊， 说但是后来，对，但是后来我想想，其实可能也对，那就咬咬咬牙吧。 嗯，对，嗯，对于我们大众来说啊，电视里面看到足球赛守门员，我们会觉得啊好轻松啊，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看队友踢球，然后一小部分时间去扑扑门。但是你们的训练，就像你前面已经提到了几点，一直在泥地里扑来扑去，训练是非常艰苦的。甚至我们看视频里面，你的几个手指都因为这个守门员的一个特殊的位置训练而变形了。来跟我们透露一下，你觉得这个作为守门员训练最苦最苦的地方是哪里？ 最苦的地方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小时候吧，因为小时候的条件确实是不好，因为都是土地，不像就是欧洲啊，有草皮啊这种。但是呢，说心里话，我像我们这一批，再包括老一代的这些球员，可能他们的技术，就是老一批的这些人的技术，我觉得可能就是在这种土地啊练出来的，因为这种土地真的是特别练球感球技。现在一些塑胶场也好，可能对一些小孩这个包括身体上也好，小朋友的身体上也好，包括对他们的球感可能不像在土地练的那么好。但是对于门将来说，肯定是这种土地更粗糙一些，然后我们需要带很多的防护，就是比如说护肘啊、护膝啊，要穿那种加厚的海绵短裤啊，每天要穿很多东西才能练，要不然真的是那个就扑球扑来扑去的，对对对，每天擦破的地方很多很多。 嗯，其实在你小时候的那个纪录片当中，我们就看到啊，你妈妈都不忍心给你洗澡，因为你腿上的伤疤实在是太多了。这些都没有动摇过你继续就是想要放弃的念头吗？ 没有，因为当时可能就觉得一时间疼，可能小时候对于这个疼的概念和现在可能不太一样了。那个时候，对，那个时候可能是真的是也能吃苦。 是啊，现在回去看看哪没有哪些小孩子能像你小时候这么能吃苦的了。 其实大家都一样，就我们这一批人嘛，其实都是在同样的条件下训练的，但是也是有坚持下来的，也是有中间就觉得啊我太疼啊太累啊，我可能就坚持不住，也有。 相信现在大家在草地上练，就受伤的概率会小一点，对吧？虽然说球感可能以你的经验来说，哎，好像球感还是土地上练得更好一些。那除了我们视频当中看到的手指训练会变形啊，甚至有之前受伤骨折啊，那职业守门员，在你的经验看来，还有哪里最容易受伤的？ 那我觉得基本上是手吧，那然后就是膝盖腰。我的腰是基本上是常年的老伤，腰肌劳损，然后腰间盘突出，然后很多毛病，然后膝盖嘛，因为你总是一个动作，然后要不就是跪，要不就是爬，反正有很多。对，因为当时我膝盖我那个韧带断了，也是因为扑球的时候腿就可能憋在里边，然后韧带挤断了，就是大概就是这样。然后腰每年都会有个几个月，大概你像包括我去意大利也是在治腰吧。 听上去其实还是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心酸的，每一个人的成长故事都有很多不易的地方。但其实我们看你整个一个运动生涯也是属于年少成名了，进入这个俱乐部啊，然后再进入国家队踢球啊，但是整个过程还是非常的起起伏伏的。你觉得中间是会有心态的原因呢，还是说大部分都是因为伤病的这个中断了你这个训练的系统性呢？ 我觉得主要还是心态吧，因为可能对于我来说，伤病其实在我的职业生涯只占10%吧。但是如果心态出问题的话，可能就很难再，就很难再挽回了吧。所以说我一直在调整自己的心态，我觉得。 那愿不愿意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或者透露一下这个心态上面你说到的造成的整个运动生涯起起伏伏，主要是有哪些想法、哪些念头啊，让你变得会有一些，比方说浮躁，或者说不能够专注在自己的运动场上？ 可能就是刚踢职业联赛的时候吧，而且那个时候也比较年轻，然后又得到了很多的荣誉，然后有国家队，然后什么国青队啊、国奥队，那个时候基本上都在踢，然后又去了国家队，然后又在一线队踢主力，又可以踢联赛，然后又当时也赚钱。所以说那段时间，我觉得可能心态上比较浮躁一些，可能这个是对我们，很多的年轻球员都会有的一些一个小插曲吧。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经历这些东西， 是的，是 都 的。 会经历到。 你前面有提到，其实足球作为全世界都非常关注的一项运动啊，难免会因为你们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发挥而招来很多负面的评论。一般你看到这些评论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应对呢？ 最早的时候，大概10年前、11年前、12年前那个样子，我可能就比较生气吧，因为我觉得你们可能不了解，你们可能也不理解。但是我觉得现在嘛，也无所谓了，因为网络时代也这么久了，大概十几年过来，可能有些东西已经习以为常了吧。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不会影响我在努力的做我自己的工作， 因为你真的很 对。 难去满足每一个人的这种意愿啊，或者说做到像他们所希望你成为的那一个人，但只要你自己做到问 那 心 对， 无愧就可以了。 王大雷和徐丽佳之间的对话，我们先暂告一段落，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回到体坛夜话。 陶陶冷知识，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考考冷知识小程序闪亮登场了！您可通过收听音频、观看图文、短视频等多种方式了解冬奥故事，学习冬奥知识，品读冬奥历史，学习专属冬奥课程，参与互动答题抽奖，还可获得更多积分，兑换北京体育广播提供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精美特许商品，还等什么？微信小程序搜索冷知识， 冷知识， 赶紧开启您的冰雪之旅吧。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辉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蕴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今天傍晚到明天早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电，出行需要防范，请您注意交通安全。进入7月以来，北京多次出现强降雨，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请您尽量远离山区等危险地带，避免危险发生。具体预报是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偏东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东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70%。预计明天晨练时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偏东风2、3级见4级，气温在23到25度之间。不适合户外晨练。 明天白天紫外线照射强度非常弱。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校园梦冬奥相约，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追剧看赛事就用中国移动咪咕视频，东京奥运会、北京冬奥会等热门赛事强势集结，4K 超高清真直播，多屏同看，5G 云互动，超多玩法，全新体验，快来咪咕视频，开启云上观赛新纪元。 以上为广告时间。 热点评说，明星时间，球迷热线。您现在收听的是体育广播《体坛夜话》，敬请收听。热点评说，明星时间，球迷热线。您现在收听的是体育广播《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各位回到《体坛夜话》，我们继续收听帆船奥运冠军徐丽佳制作的《体坛佳音》节目。今天徐丽佳对话的是足球运动员王大雷。 那现在回过头去看你整个到目前为止的这个20来年的运动生涯，如果说让你说一个最大的挫折，或者说是一场比赛留下的最大的遗憾会是哪一次呢？ 啊，这个其实也不好说，挫折嘛，对我的足球生涯来说，那真的是太多了。然后遗憾的比赛也有很多。其实我觉得，不要去在意这些东西，就是你要从每一次挫折也好，或者是每一次你的失误和失利当中，不断的完善自己。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因为可能每个人都不喜欢记住你最痛苦的时刻，但是你一定会喜欢记住你最辉煌的时刻。那这个最辉煌的时刻永远都是积累你的最好的一个强心剂。所以我一直就告诉自己，其实你在什么时候你做过什么你是最好的，然后你可以继续再努力啊。虽然说你可能年纪不像以前那么年轻了，但是你还是可以做到最好。就有时候我会对，有时候会这样跟自己讲一些这样的话，去激励自己。 更多的是注重这个成长的过程，对吧？那回过头去看，你觉得在哪一方面你或许可以做得更好，来让自己的运动生涯相对更圆满一些的呢？ 我觉得有一个规律，很规律的一个作息，然后饮食，然后包括你的自律，因为年纪越大嘛，可能会越注重这些东西了。就是可能我年轻的时候有很多老的球员，他也就包括像老的老国脚啊，还有以前队里的老大哥都会跟我讲这些问题，因为我当时可能也习以为然，我就觉得无所谓嘛，我还年轻。但是真的是等你年纪大了以后，可能你会更珍惜，你会自己花钱请教练，你会花钱自己请心理医生，你会花钱自己去请你的康复师，就是让你的身体也好，各方面也好，都保持最佳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就是真的是你要去经历一些东西，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我们的足球历史还是比较短嘛。所以说有很多东西，还是不够完善。如果等我们可能这些人都当教练了，可能会给球员更多更好的建议。 是，像就像你说的，随着自己年龄慢慢增长，也变得更加成熟，也愿意去花更多的，无论是金钱啊，还是时间精力，来让自己的运动生涯尽可能的去延长一些。来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吧，就是在随着年龄增长之后，你是怎么样去保证更好的一个竞技状态的？ 肯定第一是好的一个好的休息吧，然后那就是饮食，可能去年很多人都觉得都发现，可能我就是从身形也好啊，脸也好啊，一看就是这个人有点发福，因为从我2018年受伤，这个伤特别严重，然后再到基本上也没什么康复，就到国家队，然后也没有冬训。然后就一直这样下来，就人的这个怎么说呢？就人体的这个恢复啊也好，各方面都没有最好的一个状态。虽然说去年联赛其实踢的也不错，但是也有一段时间不像前面那么稳定。但是总体来说，我对去年的比赛还是很满意，但是如果从我内心来讲的话，可能会有一点，小遗憾吧。去年也有比较多的伤病，所以说今年我从去意大利以后，从饮食啊、训练啊各方面啊，都做了很大的一个改变。我大概3个月减了10公斤吧，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特别特别难的一个事情，特别特别难，对我来说。 相信你的付出也是看到了这个回报啊。我们大家最近也在微博上看到你分享的照片，这个身材是杠杠的呢，让很多这个粉丝也是非常的佩服。然后就是在我们知道你一直以来都是有想要去欧洲踢球的这个梦想，在这么 对， 多年当中，距离去欧洲真正能够，完成你心愿的最近的一次机会是什么时候？还记得吗？ 大概是08年吧，零八年， 12年前吗？ 对，08年，当时因为是安逸霍温，他这个门将位置上，当时买了伊萨克松，就是当时瑞典的1号门将。然后，但是他的这个2号门将已经38岁了，然后他们想要一个，更稍微年轻一点的，然后来做替补，那就想当时是想让我去租借大概1年时间，但是呢，他们有这个优先的买断权，但是当时可能到80万欧元吧，然后后来俱乐部可能也没有同意，然后哎，或者说那这样我们130万欧元就直接买断，然后这个俱乐部也没有同意，然后当时可能是我离这个去欧洲最近的一次吧，应 是 该 瑞 是， 典的球队吗？ 不是，是那个荷兰的球队，安逸霍温是荷兰的球队，他当时买的那个守门员是瑞典的，对。 OK，那就你前面也说到，之前他们那个队的老将38岁，年龄比较长了。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可以踢到几岁呢？ 我也不知道能踢到推得动就踢吧，踢不动了就回家看孩 其 子 实门将相 了。 对于其他位置的来说，是不是寿命会更长一些？ 对，因为可能我们不用跑嘛。 不用跑动，但还是要保持非常灵敏的那种反应状态啊。 对。 那么我们也都知道，从今年2月份开始啊，1月中下旬，随着国内的疫情的发生，然后再到现在，全世界都是受到疫情的影响。不知道近期在没有比赛的情况下面，你们的训练大概都是怎么样安排的呢？ 基本上我们一周练5天吧，然后基本上有个2到3天是上下午训练，而且我知道我们队应该是这些球队里面放假应该是最少的，我们基本上没有放假， 从迪拜回来，我们隔离了大概15天，然后从那儿以后我们就开始训练，一直到现在，我们基本上最长的假期可能是3天，然后就大概这次可能会放5天假，啊，就这样，就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假期，我们基本上都在训练。 你是几个月没有回家了？ 五个月没有回家。 作为一个已经有家庭有老婆而且又有一对非常可爱儿女的这个爸爸，你觉得对于家庭是不是还是有一定的亏欠的，因为跟他们陪伴的时间特别的少？ 其实还好，从之前老大没有上学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他们也经常在济南待着，一待也都待一个月左右 啊。 然后但是老大上学以后嘛就比较麻烦了，他只有寒假和暑假可能会过来。 所以想必也是非常珍惜每一次回家跟他们相处的时间的啊。那前面说到就是疫情期间不是没有比赛嘛，然后看你还是训练的成果不错啊，达成了这个，达到了，减肥也成功了，然后体能也往上拔了不少，提升了不少。那这一段时间往往我听到的更多的就是包括我自己设身处地的去想，训练欲望难免会有所降低，你是怎么维持的呢？ 我们训练吧，要说强度的话我觉得肯定是有的，那因为时间上我们可能稍微短一点，大概每次训练大概1.5小时到2小时这样。其实对于我来说，不是说很受影响，而且基本上都是有对抗的训练，有对抗的训练的就比较激烈嘛，然后也容易让人有激情。所以说觉得这个对于我们踢球的这些兄弟们来说，可能大家也都喜欢有对抗的这种训练啊，所以说可能也都大家也都习惯了。 我觉得对于一名老队员来说啊，能够这样子去维持一定强度的训练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下一个阶段你的目标会是什么呢？ 下一个阶段啊，目标，这不是我这前一段时间的目标是，看看能不能再回国家队，因为之前因为伤病嘛，然后但是这个目标可能也达成了，下一个目标我还没想好，看看是不是，如果有这个吃鸡比赛的话，能拿个冠军啊什么的。 好的。 无论在足球场上还是足球场外，王大雷都可以说是一个潮人。场上的他扎耳钉、戴发箍，个性十足；场外的他跳街舞、玩滑板、唱嘻哈、追逐潮流。如今年岁渐长，王大雷又有什么样的变化？体坛佳音徐丽佳继续对话王大雷。 那我们聊完足球呢，也来聊聊大雷生活包括其他事业方面的一些话题。我们看你应该说是所有的运动员里面最有潮流最有艺术气息的一名运动员了，不仅创立了自己的个人的品牌，还创办了一些艺术展，并且在上海还有一家时尚的运动品牌店，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这个2015年吧，我们几个朋友我们一起做了一家球鞋店，叫念三，上海话的意思就是23。然后因为我们都喜欢乔丹，乔丹的号码是23号啊，对，然后就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那主要是一些比如 Air Jordan 还有一些耐克的鞋子为主吧，主要是都喜欢球鞋。 看你那么喜欢篮球啊，平时NBA 的比赛是不是一直要追的？ 以前倒是经常看，但 近一年两年吧，我也关注的少了。然 啊， 后，对对对， 我们相信啊，就是在足球之外，大雷的一些事业上的发展是离不开你老婆的一些帮助和支持的。 对的。 他在这方面有一定的特长吧，来跟我们聊聊。 其实就是老人老说这个男主外女主内吧，我觉得家里的事情他做的都特别好，所以说让我也更安心的在外面自己这个打拼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他给我最大的帮助，可能就是也是在我低谷的时候，他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和帮助吧。我觉得，对我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我就是有在一个片子里面看到说，不仅他在把你运动场外的一些生活照料得非常好，包括现在也是在带孩子，并且在你比方说放假在家的时候，他也会督促你要去早起训练啊，然后晚上要早一点休息睡觉啊，来康复啊，就好像也是起到了一个督促你能够在运动场上有更好的状态的一个作用，是吗？ 对，就是可能是他也喜欢早睡，可能我有时候这个对于运动员来说，有时候可能休息的我就是放假了就休息的没有那么早，他就总是会督促我，然后啊早点睡啊什么的，早上起来跑步啊这些。 那像你现在就是要在山东踢球，然后家是安在了上海，你觉得你自己是怎么样去平衡这两者之间的一些关系啊？包括就像你前面说的，5个月没有回家了，然后放假也就3、5天的时间，怎么是每天会跟他们视频聊天吗？还是怎么样 对， 去沟 基本 通？ 上都每天，对，基本上每天我们都视频，然后跟小朋友们说说话，然后因为现在也不像以前了，就打电话什么的，现在也能视频，也能微信啊什么的，所以说这个也比较方便，也不会那么生疏。 那有没有想过哪一天可以再回上海踢球呢？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觉得离家近一点肯定是最好的 对 选择吧。 啊，对啊，因为想必上海也是给你留下了很多美好的记忆啊。 这个是的， 如果说过去之前在上海的这个球队当中，给你留下印象最深或者让你最想念的一点会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有遗憾吧，就是在上海的球队没有能帮助球队获得过冠军啊，或者是什么。但是现在我觉得在山东，我觉得也是想帮助球队获得一次联赛冠军，因为我拿过了两个，一个是足协杯，一个是超级杯，那现在还差一个中超冠军，所以说努力吧，看争取在我这个职业生涯中，看看能不能帮助这个球队拿一次冠军。 好的，希望你这一个梦想能够成真啊。虽然说现在你是在山东踢球，然后偶尔会回家见见家人，那不知道是不是对于退役后的一个发展方向已经有非常明确的一个计划了呢？ 我觉得还不是很明确吧，因为我现在也没有打算有这个退役的打算，所以说如果有退役打算的话，可能会规划一下我就是退役以后的一些啊，或者做什么呀，或者怎样。现在可能更多的心思还是放在把自己的身体管理好，然后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都做到最好，然后去做一个最好的一个自己，把这个自己交给球队，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现阶段最好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想法吧。 就是专注到自己的这个运动状态啊，竞技的一个水 对 平 对， 啊，对，然后其他的 是。 暂时先放一放，或者让你的夫人来掌控，来安排。 相信有了他的扶持，你未来我觉得无论做任何一个，无论是继续延续你的个人的一个品牌啊，包括会有更多的一些艺术的展览啊，就会都会做得有声有色的。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也想请王大雷给一些青少年孩子们，或者说他们的家长给到一些建议。如果说比方有些人就像你父母一样的，希望给孩子去从小锻炼强身健体。但是呢，又有些家长又会担心，哎，如果进了这个专业队，影响学业，包括可能中国足球的成绩也不是那么好，就未来的这种职场的发展会怎么样？可以跟给到他们一些相应的建议吗？ 我觉得是这样，如果你不去参与的话，这个如果我们的足球人才的基数特别少的话，这个你永远都没法去提高，因为100个人和1万个人里面选11个人，这个概率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我还是希望，就是说，真的是孩子喜欢的话，我觉得希望家长还是会支持一下，因为现在这个也包括课程啊也好。也都，不像我们那个时候了吧，所以说，还是我建议还是希望家长啊给予孩子更多的支持，然后如果他们真的是有喜欢或者有梦想的话，希望家长还是多给予小朋友支持和帮助，让他们去完成这些心愿， 也就是说，先不要考虑太多，未来到底是走职业、专业，还是说只是把它当做一个爱好，先给孩子这样的机会去尝试、去接触、去享受这项运动的快乐，对吧？那作为足球这个运动，你觉得小孩子几岁开始会比较适合？ 我觉得8、9岁之内应该都还可以，因为我觉得越小肯定是越好嘛，因为从小就开始打基础，这个是最扎实的。那如果再大一点，可能除非是这种，就是真的是天赋特别好的。你可能10岁啊、11、12岁啊都可以，但如果真的是想要把技术练得特别好、特别稳、特别扎实，我觉得8、9岁之前都可以，然后六七岁开始啊，这都没问题，对。 那我想家长们可能会有的一个顾虑就是受伤，然后尤其是中国的爸妈会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孩子磕磕绊绊啊，或者是摔啦。那这个在足球上面是很常见的，但作为西方社会来说，他们是更希望孩子能够受到这些一些就是就怎么说呢？摔跤之后就自己去爬起来啊，然后变得更坚强啊，就希望经过这一系列的挑战的洗礼，对于这一方面你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可能，吹空调时间长了也会冷啊，对不对？ 或者说对 所以 于 说， 你说。 我觉得所以说，做什么都会有它的一个正值和负值，所以说我觉得足球也是一样，不是说你踢球100%你就会怎么样，受伤啊，或者你，因为他每个人他也有一个自我保护的一种意识，那你在这个锻炼当中，你也会学到一些防护的技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借口，也不是一个理由，当然。可能中国足球可能现在是落后，但是如果很多人去参与的话，可能从中可以发现很多人才，这些人才可以帮助我们提高中国足球，觉得这个也是对足球好的一方面的一个因素吧，我觉得。 对，那最后还是想请大雷来给我们一些更多的建议，在预防伤病这一块，你也已经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一名老将了。就如果说无论是小孩子啊，还是年轻的队员，在伤病预防这一块有什么更实用的一些技巧或者建议吗？ 小朋友我觉得就是在他没有成年的时候尽量少一些去做一些负重的力量， 嗯， 而你可以做一些核心力量，比如说腰腹啊，然后颈蹲啊，啊这些是可以的，就包括我的小孩也是在家里有划船机啊，然后做一些平板呀，或者做一些核心的力量呀，有拿一个小的实心球去做一些小的力量，这是可以的，这样会保护关节。然后只有你有力量了，才能支撑你的关节，让减少伤病。像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就大概成人啊，比如说像还在以爱好来踢球的这些朋友，就是我建议就是尽量热身，尽量把热身做开，然后在你的平时如果有时间的话，尽量一周可能去个一次到两次的健身房，然后把你的一些小关节，比如说膝关节啊，然后这个踝关节啊，然后腰啊，做一些力量补充，让它有更充分的去发挥它的作用。因为你在长时间的不去做力量，然后在长时间的运动，你的膝盖也好，你的一些韧带也好，它都会有损伤，那时间越长可能出现严重伤病的几率会越大。所以说我建议很多人去做一些力量，然后让更加保护你的一些这个膝盖也好，小关节吧。 好，我想这一期节目的精华能够让大众都受益的都是在最后部分了，看哪些听众能听到最后，就能够从大雷的这个过去作为一个过来人的心得当中能够得到一些启迪。今天非常感谢王大雷能够来抽空参与体坛佳音节目的专访。那么希望你能够在接下来的联赛当中可以实现冠军梦，并且为国家队的一些比赛也能够奉献更多精彩的表现。谢谢大雷。 谢谢大家，谢谢。 全世界有无数多的路口，相遇相伴相爱容易吗？人的一生眨眼就能数清。 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体坛夜话，更多由帆船奥运冠军徐丽佳制作的音频访谈节目体坛佳音，也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了解更多内容。 多少内心的挣扎才蜕变成今天勇敢的自己，我尝试过多少超越自尊的失败，才等到了辉煌带我走向远方。从小到大只有崎岖的路，沉默的一直踏遍万水千山，每个成就都有珍惜的理由，值得一生岁月的守候。我忍受过多少阳光灿烂下的冷漠，才勉强让岁月平静而坚强地流过。我向往过多少别人挥舞的双手，才在微笑的泪中拥抱了我的梦。我经历过多少少内心的挣扎，才蜕变成今天勇敢的自己。我 过多少超越自尊的失败，才等到了辉煌，带我走向远方，做勇敢的自己。 他是雅典奥运会举重冠军，但是没有人知道他承受过多大的煎熬。 我最长的一次八天没进过试探。 他是北京奥运会体操全能金牌获得者， 杨威充满了自信， 但离开赛场他发现自己并不那么全能。 刚退役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然后我就去开了一个汽车修理厂。 他夺得过两次世锦赛跳水冠军，但是他也曾经心生恐惧， 然后摔到水里面和摔到地上没有太大的区别，没有正常的呼吸，起来就开始吐血。 体坛佳音每周日中午11点，奥运冠军徐丽佳对话各界精英， 玩转体育探索人生，体坛佳音周周精彩。